不，你看奶奶，你老老少少穿的有了，哎，你看你们这是有俩人吗？ 哦，不错，有俩人， 一男一女。不，奶奶顶了个冰棍，女的夹了个大屁股。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拉拉的 说话呢。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死我？我怎么捧着你呀、啊？ 你得这么说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不说出来呢。 我加好像，加个好像，我就不打你了。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哎，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还没敲完呢。瞧， 哎呀，这玩意儿可真精巧啊！那是真金桥，就是费脑袋了。这个，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 到了劝业场里。 我老到劝业场。劝业场， 对，劝业场。你看你那个电梯呢？ 瞅着呢。 嗯， 往前， 往前看。 对对， 哎，前看。看你的电梯 了。瞅着呢，瞅着呢，瞅着。 人都上电梯了。 哎， 你再看那个自己的一板账。那个电梯忽忽悠悠的 要上去了，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不捧着你吗？我那直话的快上电梯，捧家里我不挣你。 你得这么说， 对不对？ 看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 还没敲完呢， 瞧。 你给家送信儿去，就替我在这看阳天呢。 可这么说，就这小位准回得去了。 呀，我看你这一再去爱瞧的。 对对对，再给你加上四天。 免四天了， 免四天了， 免了， 就差这一天了。 就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 哎呀， 到哪里了？转到了劝业场了， 我早晚老远会死的劝场不好。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劝业场来了？我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完的不？你看劝业场到了吗？ 劝业场 到了，劝业场了吗？ 到了 啊！劝业场人多 多。 你看劝业场人热闹 热闹热闹， 我问你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嗯，别往这里想。劝业场里还有老太太来对吗？ 啊， 老太太来了对，老太太走了， 对， 老太太坐三轮了 啊， 老太太上了三轮了，等三轮的等起来，一步一步的就 走了。有啊，我要吃饭我都吃，从家里我不送你 啊。你都那么说 啊？对了，还想要走还不走了呢？ 几大天八大天，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还没敲完呢。 敲 到对上了是吧？ 走了呢，走了，三位跟着 跑了， 跑了完了回来看病， 我一下子也拉上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我们欣赏了传统经典名段拉洋片。在这段相声的开头提到了大金牙这个人。大金牙焦金池是当时天桥地区八大怪之一，